我好，你关心轻轻抹掉，情是血浓于水，是天生一种奥妙。Hey brother， 没变改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血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提咀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哟哟哟 哟哟哟， 嘿哟。琐碎片段，寻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光声洒血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难提咀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You know what？ 别看我没有出身，就当作是中国人。看气氛气势掌握，就不必问。你有温柔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。喊得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，有你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，我会心花怒放。和别插队 ，baby 都不想当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口唱答调，唯有指我路。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讲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